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祭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话说道光皇帝的第五子奕宗，当年的封号啊，叫敦亲王。哪个敦呢？就是夏侯惇的敦，一个竖心旁啊，那边一个享福的享，敦亲王。他还真名副其实。为什么呢？他真被敦过。不是那么大王爷谁敢敦他呀？哎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他府里的教父。这个教父啊，在现在来说呢，就相当于啊，专职的司机。那怎么敢敦他呀？有个故事吗？王爷上班在紫禁城，那甭管王府在哪儿，那么大王爷不能自个儿腿儿的去吧？那当然呢，就得坐轿。以前这个轿夫啊，最起码是两班。您想啊，敦亲王家住烧酒胡同，在哪儿呢？朝阳门内，快到东四了。到紫禁城，这距离不近。这人腿呢？它就相当于是车轮子似的，哎，总有走累的时候呢，车呢还得加油呢。所以两班轿夫为的呢就是有个换班，说现在话吧，就是双班倒。哎，你这不能累成小子似的，天天就用这四个，那就累死了。这位五爷呢，就这位敦亲王啊，是粗手粗脚，大大咧咧，据说长得还有点影响市容。所以呢，他一直是非常的低调，他不想每次上班啊都跟打狼似的，跟着十来口子人。他呢只跟着一班轿夫，他上班每天要经过金玉胡同。话说这一天，这班轿夫啊累得不善，最后实在走不动了，有一位腿一软，这轿子咕咚一下就掉到地上了。坐在轿子里边的敦亲王狠狠的被给蹲了一大屁墩儿，呵，疼得直做牙花子呀。可就这样，他探出脑袋来呀，还安慰那些轿夫呢，没事没事，蹲就蹲了吧，谁叫我叫敦王爷呢。敦亲王这个来一屁股墩儿，这地方就是金玉胡同。这条胡同现如今呢名称还在，但是是面目全非。现在叫金鱼胡同，这尤其外地游客到这儿，这哪是胡同啊，这是大街呀、啊、这是，哎，反正叫个金鱼大街可能更恰当。从古至今发生在金鱼胡同里的事儿那非常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咱们游走京华，聊聊金鱼胡同，说说发生在金鱼胡同里的有趣的故事。金玉胡同东起东单北大街，西指王府井大街，南与校尉胡同相通，北临西塘的胡同，那是北京响当当的一条胡同。这条胡同呢在明朝的时候啊属承清坊，到了清朝就属镶白旗了，到了文革的时候这儿叫瑞金路九条，后来呢就恢复了金玉胡同的原名。金玉胡同东口路北， 原来啊，有清末大学士那童的府邸，就是俗称那家花园。这那童呢，是镶黄旗满族人，姓叶赫那拉，字秦轩呢。他是慈禧的本家亲戚，在光绪的26年，啊，也就是公元的1900年，那童啊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同年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，那童奉旨与庆亲王奕匡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留京，与八国联军议和，迁任户部右侍了。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，他被派为专使。这干嘛的专使啊？这说出来挺丢人啊，赴日本道歉的专使。在光绪29年，他任外交部会办大臣。光绪32年受体仁阁大学士，到了宣统元年了，升任军机大臣。宣统3年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。在清帝退位以后呢，那童迁居天津。哎，我说了半天那童，也许您啊还是没有什么直观的印象，但是您如果去过清华大学，您看清华那个二校门，就是清华园那仨字那牌楼，哎，那个牌楼就是那童写的。在1966年的8月24日，二校门呢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当作四旧推倒砸毁。20年以后，在清华广大教职工和海外校友的要求下，学校决定在原址重建清华二校门。在清华校友的捐助下，清华园这个牌楼才得以恢复原貌，在原址。那，但是咱说了半天，那童凭什么他能写这仨字呢？因为这个那童啊，当年曾经一度啊出任清华学校的校长，他的字儿写的确实是好，但是呢，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啊，他这个当官可不是太好。他是朝廷重臣，他身居要职，面临危局啊！那清末的时候，那多么动荡，他倒好，成天的捞钱、受贿、吃喝、听戏，完全是一副太平宰相的份儿。辛亥年，也就是1911年，他任内阁协理大臣，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。但是他只顾着自己升官发财，焉知亡国之痛啊！他的个人腰包越来越肥，可是偌大的政府却是越来越瘦。您想，清朝末年有好些个那童这样的官儿，那清朝想不亡都难呢。那那童怎么一步一步上位，成为清末重臣呢？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。 那童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，于是呢有人就猜测说，他呀能够当那么大官，肯定是跟慈禧老太后有关系，哎，老佛爷赏给他的官，亲戚吗？但事实啊并不是这样。那童啊还真是从基层做起的，就在户部，说现在话大概齐啊，也不是完全相等，就是民政部啊，就沉沉浮浮长达20多年，仕途可以说并不如意。哎，但是这个那童不放弃、不抛弃、不离弃，依然勤勉的工作，终于盼来了他人生的伯乐，谁呢？就是翁同龢。翁同龢当时啊，又是帝师，就是他是皇上的老师啊，他又是军机大臣，关键他还兼任户部尚书。那童在户部啊，那是正好是主管官员呀。所以呢，翁同龢跟那童啊很熟。在光绪22年的时候，朝廷呢要拟定银库郎中的人选，就是管银库，哎，就有可能就管国库这意思。 那么当时这个纳童啊，大家伙这么一评定，是排名第二，本来没什么希望。但是翁同龢力荐纳童，甚至不惜与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了，最后终于让纳童得到了这个肥缺呀。李鸿藻，那位说你念错了吧，李鸿章吧，不是，李鸿藻可是晚清的三朝阁老，谥号文正啊，这不是李鸿章啊。所以您想翁同龢能跟他闹僵了，就说明翁同龢跟纳童呢确实关系不一般。在戊戌维新前夕，翁同龢呢因为内部矛盾横遭罢黜，被遣送回籍。纳童听说这个事儿是晴空霹雳一般，在他的日记里写满了不舍之情。虽然呢恩师已经返乡了，但是这个仕途还得继续，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，那背后必须有大树。哎，你背靠大树好乘凉吗？那翁同龢又走了怎么办？所以纳童啊就开始物色新的靠山，选了半天他发现还是荣禄最靠谱。可谁成想啊，刚选好了荣禄，刚想巴结荣禄啊，在1903年就一命呜呼了，死了。纳童这个时候已经是副部级的干部了，但是他还得找政治上的后盾。他转了一圈，找到了庆亲王奕匡。这个奕匡呢是清末最著名的贪官，此等货色呀，但凡略有良知的官僚都唯恐啊避之不及，而纳童呢却甘愿跟他同流合污啊。有一回清政府啊推出发行公债票的举措，号召全国自大官至小吏都必须先声明认购若干，你得同家产挂钩，多买有赏，少买必罚。公债那得什么时候还那就不一定了，公债嘛，国家的呀。所以其实呢这就是变相的征收财产税。您想奕匡跟纳童这俩人又是重臣又富可敌国，那自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，得看你们俩买多少，买的合不合规矩。但说实话就是花大钱买堆废纸啊。于是奕匡跟纳童两个人就私下商议，咱们得想一办法。哎，咱们呀这样，这纳童呢把自个儿的房子给卖了，奕匡把自己的车马都给卖了，在报纸上大肆刊登广告做宣传，就是我们为了替国家分忧啊，我们连房子连车都卖了，就买这个公债，说白了就是白给国家钱，我们愿意，他博取世人的同情。但是结果呢，有一天上朝的时候，纳童啊私下就埋怨奕匡，哎呀，说您这个卖的太不值钱了，您卖了一匹车马啊，大车大骡子大马，这在老百姓看来是一般老百姓家里没有，但是这不值什么钱。您看我啊，我把房子都卖了，我又能显出自个儿的爱国之心，又能获得圣上的怜悯，圣上的信任，您这个光卖车卖马这容易被人怀疑。结果没想到奕匡啊恬不知耻的说，哎，上若强迫承认，虽宣言卖身，亦复无益也。就是如果皇上啊逼着你要买什么这个那个呢，你就说你要卖身，你买这国债，也没用。那就其实就是欺上瞒下。两个人击掌狂笑啊，那真是臭味相投。跟奕匡一样啊，作为朝廷重臣的纳童也是个戏迷。据说他对京剧的酷爱那是出类拔萃的，太酷爱了。纳童啊被称为纳相啊，位居决策中枢啊。但是呢他只要一旦遇见京剧演员，一下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，对京剧名家呀甚至于不惜低声下气儿。有一回啊，庆亲王奕匡在家中啊为福晋，就是为他的正房媳妇儿办祝寿的堂会，把谭鑫培就给请来了。啊，谭鑫培呢也是常常出入宫禁啊，老佛爷慈禧太后都喜欢的，所以呢庆亲王对谭鑫培啊还真是 很尊重，据说是出门迎接。就商量，谭老板，今儿请您给我唱个双出吧。谭鑫培说行啊，但是得有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。这其实呢，我们现在想啊，恐怕有点开玩笑的意思。哎，这俩人聊天，您这个这么大地位，您让我唱双出，我也是老佛爷跟前的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啊，您给磕个头，谁找一官儿，我就这么个意思。据说啊，这当然是传说啊，但是没想到旁边的军机大臣纳从咕噔就跪下了，谭老板您赏脸，把谭鑫培差点吓一跟头。那毕竟他是唱戏的，那是军机大臣啊，我的天哪，赶紧双手相搀，您起来，您起来，不敢不敢。唱双出，就是同一个堂会里边唱两出，出来两回。据说这个纳从在谭鑫培演出的时候呢，还情不自禁地站起来，哎，朝台上作揖来表示自己的敬仰之情。现在看来啊，纳童啊确实也爱听戏，而且呢他又办过外交，他大概知道啊外国那个典故啊，就是王子多得很，但是贝多芬只有一个啊，这个轶事吧。也可能他是觉得当官的多得很，但谭鑫培只有一个啊，对艺术确实很尊重。但是当时人分析他这个就是大清朝气数将近呢、啊、嘿嘿。反正凭借着送银子呀、找靠山呢、拉帮结派呀，纳统在清末的这十年呢真是干得风生水起啊，一跃成为中书大臣。他不单啊拍领导的马屁，同僚他也照样寻找盟友开发资源。他跟谁好？跟袁世凯最好。他怎么跟袁世凯认识的呢？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，哎，纳同跟袁世凯就这么熟了。当时怎么熟的？袁世凯啊主动上门啊拜见纳同。当时呢他任职户部，掌管银库。袁世凯呢为什么拜见他？那肯定是同这个审批啊练兵的军饷有关，那自然少不了给纳同好处啊。通过接触，袁世凯就发现这个纳同啊又富有学识，而且行事很谨慎，而且深受翁同龢的倚重，不斥为一只升值空间极大的政坛潜力股。所以呢袁世凯千方百计地腐蚀这位国家干部，从此二人形成政治联盟啊。在1908年，袁世凯因为与载沣的矛盾升级而离职，回河南养病。哎，虽然回河南了，但是袁世凯对政局的了解是了如指掌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朝中有两个大官当眼线为他服务，一个就是徐世昌，他的拜把子兄弟，再一个就是纳同。正是由于徐世昌、纳同跟袁世凯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，所以呢两个人是想方设法的让袁世凯重新返回清廷。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，举国响应啊，清朝当时啊那真是想用谁啊谁也不出手，哎，想拉哪儿的兵啊，那兵也不动会儿，不知怎么办了。最后呢还是徐世昌、纳同联合一筐，到处的造宣传、造舆论，只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，把这个论调抛出来了。哎，什么网上、微博上、朋友圈啊，都那会儿有这个吗？反正差不多，反正报纸上都没少宣传。这样，当时摄政王载沣没办法，只得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。当时呢，这三个人只要是哎在一块儿秘密协商，那肯定是跟清帝逊位这事儿有关，就是怎么逼着皇上的下野，皇上下野啊，跟那个总统一样，哎，这边得逼着孙中山把这大总统让出来。呵，自从11月26日夜里，袁、徐、纳这三个人啊密谈之后，纳同就称病不出了，连续请假，哎，我就成了宅男了，不出门，不行，我病了。 一直到清廷灭亡啊。那么这期间呢，哎，袁世凯两头堵两头瞒，最后他是骗取了这个临时大总统这个职务。但是那同在养病期间，袁世凯派了26个卫兵在他们家天天守护，闲得人等想进去进不去。这为什么？其实这不是很明显吗？那同就是避祸。避什么祸？对了，你把袁世凯举荐出来了啊，他跟娘娘说了，跟皇上说了，你们必须得这退位，这哪成啊？万一那个太后当然那会儿慈禧太后这已经死了啊，就是这个隆裕太后要是一生气，你什么官啊，你举荐什么人啊，宰，这不就把他给宰了吗？哎，但是他不上朝，你这即使你派小太监去，人家你见不着人家，这怎么办？所以可见这都是他们密谋的结果。在1912年12月12日，也就是辛亥的腊月25日，清帝退位，宣布共和。那从在日记里写啊，昨日承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两饼，今日蒙恩赏还，风定天晴，气象甚好。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原通告改书阳历。你看清帝退位的这一天，那对于清朝一老一少来说，那应该是你就不自杀你也得痛哭流涕呀，国家没了，政权被颠覆了。但是好，这位军机大臣，清朝当时几乎是最高的官了，你看这日记里没有一丝儿痛心疾首的这个意思，反而很高兴。相机而变，以后我不写农历了，写阳历了。可见这个官当清朝的官当得怎么样了。那么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京的时候，曾经三次到那家花园出席欢迎会。可见当年位于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所。当然了，在1988年的时候，为了和平宾馆和王府饭店的扩建，半条金鱼胡同都拆了，那何况那家花园呢，也就没了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就是北京小曲儿了。今天呀，咱们来听一个这个牌子曲里的曲牌，那就是余家乐里边的，叫柳叶锦。这柳叶锦啊，就是柳叶，柳树叶子啊，到夏天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小风一吹，它一片一片横搭树枝啊，再加上反着光，就跟那个锦似的，锦缎似的，叫柳叶锦。表现的是夏天这个百草丰茂啊，哎，这个树木繁杂呀，这个景象。那也有一种说法叫柳摇金，也是这小曲牌。为什么叫柳摇金呢？还是这个，因为柳树叶子上有时候它有点，反正我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，它有时候有点反光似的，有点油腻腻的东西，有的时候是那个就跟虫胶似的，哎，反正有那个，尤其在风一刮，在夕阳这么一照，这个树叶啊，柳树叶子啪啪啪啪，哎，这么一变换角度。真是有点啊，金光闪闪，所以又叫柳摇金，都是反正写柳树的嘛，这是一曲牌名。那么咱们唱这个呢，叫余家乐，这一段里边的这么一个小牌子叫柳叶锦。三弦伴奏还是著名的三弦演奏家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余兆龙和手持钓鱼竿，轻轻转过了芦苇湾，坐在亭子前，饮酒已半酣，连把荷花关，见池内鸳鸯卧，白鹭上青天，思故夜而见，沉鱼共偶见，荷花颜色鲜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